今晚先算知面不仍有断了耶仿佛剧烈运动完洒了一堂表熟泪之不妙耶这晚你去过哪里吧与那个他静静弹着歌会在我不得冰肌换旧了冰肌了你最初是了让你收发乱了应对乱了但我笨了失心发现着了这些事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走过后一般感到焦躁需要找出路、 Ready, come on, jump in, yeah, come on!Thank you.